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，请打算给我你的全部，放弃了整座森林，只为了一颗爱耶稣。如何让你明白，让你懂，说到长相厮守就头痛。傻草木木守着一棵树，不敢担保自己曾受得住。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你对我是否一心懒散？如果有一天你曾了黄脸孔，我是否会嫌你流浪流浪丧？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你是否会爱我依然？如果有一天你身材这样样，我是否还会为你摘下星星月亮？在瞬间乱变，还没爱上是快餐一样方便，因为没有勇气相信永远，只好向你承诺我唯一珍惜眼前。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你对我是否一心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6:00。享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形俱佳，喜迎八方宾客，煎炒烹炸皆妙，笑味四海嘉宾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 想要拥抱你，听我说，手牵